气息在失去从此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几次孤单哈过你，哦哦哈过你，亲亲热热的想念，在当年的季节还记得不盼曾与你相遇，俏皮的气息在树上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几次孤单好过你，哦哦哦可会慌里，轻轻热热的思念在单恋的季节，还记得你看曾与你相遇， 是